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，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 蝉若娇娥愁似海，梨花带雨动香帅，多情书童寄芳魂，红尘滚滚多无奈。 那少女忽然放声痛哭，用一双又白又嫩的小手拼命地勒着楚留香的胸膛，她痛哭着说，你杀了我吧，你干脆杀了我倒好一些。楚留香苦笑着说，你弄错了吧，我可不是那位薛公子啊。那少女哑着声音说，要是不能为我姐姐报仇，我也不想活了，我不想活了。她忽然挣扎着从楚留香的怀抱中跳下去，就去拔树上的刀，但是他还没有能够冲过去，楚留香就又到了他的面前了，他的身子就又冲入了楚留香的怀里。楚留香轻轻地拍着他的肩头，柔声说，像你这样又年轻又美丽的女孩，唉，要是还不肯活下去，那还有什么人能够活下去呢？你要是连活的勇气都没有，你怎么能替你的姐姐报仇呢？那个少女垂着头，跺着脚，流着眼泪说，我反正也没希望，我死了倒干净。谁说你没希望？怎么？你肯帮我的忙？也许吧，可是你一定得把这件事情先说明白呀。楚留香扶着这个女孩在树下坐下来，静静地瞧着她说，哎呀，你至少总得先告诉我你是谁，叫什么呀。楚留香的目光是那样的温柔，又是那样的明亮，令人觉得她不但可以做最温柔的情人，也可以做最忠诚的朋友。那个少女垂下了头，苍白的面颊已经起了阵阵的红晕，她轻轻地说，我姓石。 哦，石小毛。 不是，石秀云。 哦，好，这个名字配得上你。 你也是这个地方的人吗？ 嗯，就住在这附近。 我们家种的田也是薛家庄的，我父亲没有去世的时候还在薛家的家属里教过书。 哦，所以你姐姐才会认得薛斌。 薛斌小的时候我父亲最喜欢他，总说他又聪明又能干，文武双全，将来一定有出息，所以时常带回家来玩。谁知他竟是个人面兽心的畜生。爹爹在九泉下要是知道他做的事，只怕。说到这儿他又轻轻地啜泣起来。楚留香说， 那么你姐姐究竟是怎么死的呢？ 石秀云只是摇着头，流着泪，她什么话都不说。楚留香知道，这件事其中必有许多难言的隐衷，她本不愿逼别人说出自己不愿说的事，但是这个薛斌却是诗音的未婚夫婿呀，有关他的每件事情都可能关系着这借尸还魂的秘密。于是楚留香说：“你的脚还疼吗？”石秀云又流着泪点了点头。楚留香轻轻地握住了他那纤巧的足踝，用一块洁白的丝巾温柔地替他擦进了脚底的血污和泥沙。石秀云的身子已经剧烈地颤抖起来了，脸上红的就像是晚霞，只觉得全身再也没有一丝的力气，连头都没法抬起来了，他的全身都在发着抖。楚留香用丝巾替他包扎着伤口，忽然说：“你的姐姐是不是上了薛斌的当了？”石秀云似乎已经连一丝抵抗的力量都没有了，无论楚留香问他什么，他都会毫不迟疑地回答。他说的虽然含糊不清，但是楚留香已经明白，他的姐姐在痴痴地恋着一个人，那个人却是薄情人，他的姐姐为相思所苦，缠绵入骨，竟至一病不起。他看到他姐姐死前的痛苦，所以才决心杀死这个负心的人。楚留香叹道：“你说的不错呀，他骗他骗得这么惨，真不如一刀杀了他，反倒仁慈。可是你怎么知道这个男人就是薛斌呢？”“ 我当然知道。”“是你姐姐告诉你的吗？”“ 他对他实在是太好了，直到临死姐姐还不肯说出他的名字，但是用不着他说我知道。”“ 为什么？”“ 因为我姐姐病重的时候，薛斌总是借过来探望消息。哼，看他那种鬼头鬼脑的样子，我就知道他没什么好心。”他咬着牙接着说：“我知道，他是希望我姐姐快死，他才好放心的跟诗音成亲。”楚留香沉吟着喃喃地说：“ 不错，他要是跟这件事情全无关系，怎么会对你的姐姐那么关心呢？”“ 所以我姐姐一死，我就决心杀了她。”“ 所以你就到他那里去找他？”“ 我知道他时常都到那个小屋子里去，所以就在那里等他。等了两天，果然被我等到了。可是 我知道 我绝没有杀死他的力量。”这个女孩接着说：“所以我就……” 楚留香摸了摸鼻子：“所以你就想到了那个法子。”“ 我除了用那种法子之外，我根本就没有别的法子去接近他呀。”“ 美丽的动体，那的确是女人最好的武器了。” 楚留香又叹了一口气，苦笑着说：“可是你不觉得这个法子它太冒险了吗？”石秀云的头垂得更低了，流着泪说：“ 我早已经准备杀了他之后自己也一死了之。” 楚留香沉默了一会儿，忽然说：“ 你的姐姐哪天死的？”“ 9月27日。 就是立冬前前一天的晚上，也就是大前天的晚上。”“那么他现在还没有下葬？”“ 第二天就已经下葬了。”“ 为什么要如此匆忙？” 我二叔坚持要快些把他下葬，他老人家说人死了之后最好是入土为安。 什么？你二叔？ 嗯，我的父母都已经去世了，什么事情那都是由二叔做主的。楚留香沉默了一会儿说， 我想到你的姐姐的墓上去瞧瞧。 秋风肃杀，已吹寒了白杨下的一杯黄土，单薄的石碑上很简单地刻着石凤云之墓。一个披麻戴孝的少年正跪在墓前哀哀地悲哭。楚留香和石秀云远远地就看到了这个少年。石秀云惊讶地说，这个人是谁？为什么来哭我姐姐的墓呢？楚留香也觉得很奇怪。嗯，你不知道他是谁？ 是啊，除了二叔我们连一个亲人都没有啊。 这个时候，那个少年似乎已经被他们的脚步声所惊动，突然跳起来，用双手掩着脚飞也似的跑走了。他的身法居然很快，看来他轻功的根基是很不错的。但是没有人能够在楚留香的面前跑掉，楚留香身形一闪，已经挡在了他的面前了。这个少年从来没有见过身法这么快的人，简直是快如鬼魅。一惊之下，他的脸色都变黄了，他哑着声音说， 求求你让我走吧，我没做什么。 既然没做什么，为什么要逃？ 我 突然出手一拳，就向楚留香的胸膛打出来了。这一拳居然也很快，看来他武功的根基也很不错。 但是除了撒娇的女孩，谁的拳头能够打得着楚留香的胸膛？ 楚留香只是一闪，一伸手就握住了他的腕脉。这个时候石秀云也已赶过来了， 这个少年真恨不得把自己的头藏到他的裤裆里边去。 但是石秀云还是看到了他，他失声说， 是你？ 楚留香说，嗯，你认得他？ 嗯，他是薛斌的书童啊，小时候也常跟薛斌到我家里去的呀。 他瞪着那个少年说， 以剑， 我问你，你慌里慌张鬼鬼祟祟的究竟在干什么？ 以剑似乎刚流过泪，此刻却在流着冷汗了。他勉强陪笑说， 我没有啊，我 姐姐死了。 为什么你披麻戴孝？ 我 他似乎忽然灵机一动，大声地说， 石老师一向对我很好，石姑娘去世，我自然要尽尽心的呀。 石秀云说，那么我父亲去世的时候， 你为什么没有披麻戴孝呢？ 以剑愣住了，满头大汗如雨而落。 石秀云忽然一把就揪住了他的头发说， 你难道敢对我姐姐？ 他话没有说完，以剑已经跪下去了，一手顿地，他嘶声说， 我该死啊。姑娘饶我，我该死，该死啊。 石秀云瞪着他，身子又颤抖起来，忽然狂吼起来， 我杀了你，我杀了你。 但是楚留香已经握住了石秀云的手，柔声说， 无论如何，他这么做总是出于诚心的。我若是死了，要是有人肯为我披麻戴孝，我就死得很安心了。 可是他怎么能对我姐姐？我姐姐怎么会对他？ 他又急又怒，连话都说不清了。楚留香说：“你不要忘了，他也是人。”石秀云忽然放声大哭，他跺着脚说：“我错了，我弄错了。我不该去找薛冰，我怎么能在他的面前那样的丢人的？我以后还有什么脸见人？” 楚留香轻轻地搂住了他。楚留香的手臂是那样的温柔，又是那样的坚强。无论多么悲伤，多么紊乱的心，在这里都是可以获得平静的。 一见仍然跪在地上流着泪，楚留香叹道：“ 他死了，你如此伤心；他活着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对他好一些呢？”“ 我不敢呢。”“ 不敢？为什么不敢？”“ 我是个低三下四的人，我配不上他。”“ 所以你宁可眼看着他为你而死？”“ 我实在是不知道他会这样啊，我也不知道他对我这么好啊。” 楚留香说：“无论怎么样，他病重的时候，你总该去看看他。”“ 是，可是他叫我不要去找他。” 楚留香摇了摇头：“ 嗨，女孩子，他若要你不要去找他，他的意思那就是要你去找他。你要连这点道理都不明白，怎么做男人？”一见愣了愣，痴痴地说：“但是他说他永远不要再见我呀。”“那是因为他觉得你太没有勇气了，所以才故意这么说的。你要真的爱他，你该鼓起勇气向他求亲。”“ 啊，可是他真有这个意思，他为什么不说出来呢？为什么呢？”“ 他要是肯说出来， 哼， 他就不是女子了。”“ 什么？” 一见愣了半天，忽然把头撞在了地上，他痛哭着说：“ 放言呐，我该死了，我是个混蛋呐，我是个呆子。可是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你不但害苦了我，也害了你自己。” 楚留香叹了一口气，喃喃地说：“其实你也用不着难受。 哼，在自己喜欢的女人面前，每个男人那也都会变成呆子的。看着一个大男人在自己的面前嚎啕大哭，那实在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。”等一见的哭声停下来的时候，楚留香立刻说：“ 我想请你做件事，不知你肯不肯答应？” 一见抽泣地说：“你是个好人，无论你要做什么，我都答应。”“ 好，请你转达薛公子，就说我大后天晚上在那个小屋等他，希望他来跟我见见面。”“ 可是我家公子知道你是谁呀？”“ 我叫楚留香。” 一见就像是忽然吞下了个热鸡蛋，整个人都僵住了，连气都透不过来了。他张大了眼睛，张大了嘴，过了半晌才长长的吐出了一口气，痴痴地说：“ 你老人家就是楚香帅。”“ 是啊，我就是楚留香，可是我并不老啊。 已先用袖子擦了擦鼻涕，喃喃地说：“那早知你老人家就是楚留香，刚才就算是杀了我，我也不敢出手了。 石秀云 这个时候张大了眼睛，痴痴地望着楚留香。 等已见走了，才轻轻地叹息了一声说：“原来你这样有名啊。” 有名， 有名看来不是一件好事啊。石秀云垂下了头，望着自己的脚，望着脚上的那块丝巾，他不知道在想什么，竟然出了神。 楚留香说：“我也想求你一件事，不知你肯不肯答应？ 说吧，无论什么事我都答应。” 他好像发觉这句话说的有点语病，面上立刻绯红了，在渐已西斜的阳光之下，那看来就像是一朵海棠花。楚留香的心里也不禁泛起了一阵涟漪，他柔声说：“ 那么你赶快回家，好好的睡一觉，把这所有的一切都暂时忘了。 你呢？”“ 我还要去办些事。” 等到石秀云忽然打断了他的话，大声地说：“ 其实 你用不着赶我走，我不会缠你的，我至少还没有你想象中那么不要脸。” 他虽然在勉强地控制自己，但是语声中还是不免有些哽咽，刚擦干了的眼泪又簌簌地流下来，话还没有说完就扭头飞奔了出去。可是还没有跑几步，脚下一个踉跄就倒在了地上了。楚留香苦笑着说：“你为什么要说这种话呢？你可知道啊，就算你不缠我，我也要缠你呀。”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。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楚留香传奇，演播艾宝良，录音师张小音，编辑海燕。 Thank you.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。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 香帅销魂香，悄悄断人肠，狠毒黑衣客，惊闻脸色黄。 楚留香对石秀云说，你可知道， 你不缠我，我还要缠你呢。 石秀云流着泪说， 你用不着来骗我，像你这样的名人自然不会愿意跟我这样的女孩子来往的。你走吧。 楚留香俯下了身，轻轻地抚着她的柔发。谁说我不愿意跟你来往啊，我一直想约你今天晚上在这里见面。 可惜你呀，你不等我说完话就跟我发脾气。施秀云愣了愣，她的眼泪不再流了，她的头却垂得更低了。她悠悠地说，现在我跟你发脾气了，你自然是不愿意再跟我见面了吧。 你以为我跟你一样啊，也会发孩子脾气吗？石秀云撅起了嘴， 其实我是孩子啊，你看我像孩子吗？ 任何人都可以看出他不再是孩子了，就算是孩子也可以感觉得出，他自己已经很明白这一点，故意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似乎想证实自己的话，又似乎在向楚留香示威。那丰满的胸膛几乎已经胀破了他的衣服。 楚留香摸了摸鼻子，笑着说，你自然是个大人了，你以后那就该像大人一样，不要乱发脾气，也不要再胡思乱想。 他的目光自他的胸膛落下，落在他那巧纤的足踝上，包在他纤足上的丝巾此时渗出了一丝丝的血。楚留香忍不住说，你的脚要还在疼，我就抱你回去好不好？ 你要是抱我回家， 以后只怕 就要别人抱你了。 啊，为什么？ 我二叔要是看到你抱我回家，不打断你的腿才怪呢。 他娇笑着自楚留香的身旁跑开了，忽然回眸笑道，别忘了今天晚上。这次他跑得很快，而且没有摔跤，他的脚好像不疼了。楚留香望着他那纤细的腰肢，飞扬的黑发，忍不住把自己的鼻子重重地捏了一下，苦笑着喃喃地说，楚留香啊，楚留香，看来你的病是越来越重了。他自己很明白自己的毛病，那就是一遇见美丽的女孩他的心就软，随便怎么样那也板不起脸来说话，也不知道是为什么。也许是他楚留香的运气太好，也许是因为他运气太坏， 他楚留香总是会遇见一些美丽的女孩子，而最要命的是，这些女孩子也都很喜欢他。楚留香算准薛红红跟薛斌都已经走了，于是他就又回到了那个小屋。小屋果然是空无人迹，倒翻了的椅子也没有扶起来。楚留香就像是遗落了什么东西似的，在屋子里搜索了很久，表情看来很失望，显然什么也没有找着。屋子里有个很大的铁火炉，现在还是秋天，这个火炉自然已经有很久就没有用过了，但是炉子上却连一点灰尘都没有。楚留香眼睛一亮，打开了炉门，就发现炉子里藏有一个小铁箱，铁箱里装的那竟都是女子梳妆用的花粉。这个小屋本是个很男性的地方啊，只有这个铁箱却显然是女子之物啊，里面每样东西都很精致，有个小小的菱花镜，两柄檀香的木梳子，几盒胭脂花粉，那也都是很上等的品质。这些东西的主人想必是个很讲究修饰的女子，身份也一定不低，否则她就用不起这么贵的东西啊。花金公、薛红红都可能常到这个地方来，他们若在这里和别人幽会，那当然用得着这些东西。一个跟别人幽会过的女子，她自然很需要梳梳头发，抹抹胭脂，将自己重新打扮打扮，才好回去见自己的丈夫啊。但是这个铁箱子却绝不是花金公的，也不是薛红红的，因为他们的身上的香气很浓烈，而这个花粉的香气却是很清雅的呀。那么是谁把这个铁箱子藏在这里呢？楚留香用手沾了一些花粉抹在鼻子上，他仔细地闻了很久，嘴角渐渐地露出了一丝满意的微笑。门是开着的，就在这个时候，突然有个人自门外掠了进来，他穿着紧身的黑衣，以黑金蒙面，身法快如疾风，轻如飞絮，掌中一柄长剑，更急如闪电。长剑闪电般的就刺向了楚留香的背心，这一剑之快，纵然是迎面刺来的，世上只怕也很少有人能够闪避得开，何况是背后的暗器。楚留香只觉得背心一寒，剑锋刺耳，再想闪避已经来不及了，剑尖儿已经刺入了他的背脊，一阵尖锐的痛苦直到入了楚留香的心底，他身上每一根肌肉全都生出了一种剧烈的反应，身子也立刻飞裂而起，凌空一个翻身，反手将两盒花粉就撒了出去。黑衣人一剑得手，第二剑又待刺出，突然捡到一片淡红色的粉雾自楚留香的手里洒出来，鼻子里也闻到了一阵淡淡的香气。他大惊之下立刻闭起了眼睛，掌中剑化为一片光雾护住了全身，倒退八尺退到了门口。等到他再张开眼睛，只见楚留香还是枪一般笔直地站在那里，静静地望着他，嘴角居然还带着微笑，但是剑尖上却分明已有鲜血在滴落。黑衣人也笑了，咯咯地笑道：“楚留香应变之快，果然是天下无双，只可惜还是没有避开我那一剑。” 楚留香淡淡一笑说：“ 我本在奇怪呀，是谁的剑如此这样的快呢？ 哈，想不到原来是你。 嗯，齐飞正在找我。 不错，我一直都在找你， 却没有想到你真的在这里。你既然在这里，我自然也在这里。 难道你是跟着我来的？ 正是。 这个人自然就是那个刺客组织的首领。他那鹰一般的目光瞪着楚留香，冷笑着说： 你一直在找我，我也一直在找你。你想要我的命，我也想要你的命。我们两人之间，反正只有一个人能活下去。 那么 你认为谁能活下去呢？ 黑衣人的目光又落到了剑尖的血滴上，悠然说： 到了此刻，你难道还想活下去吗？ 楚留香忽然又笑了。啊，阁下的剑法之快，纵然是天下无敌， 只可惜。 黑衣人厉声说： 你既然未能避开我一剑，第二剑就必能要你的命。 楚留香微笑着说：不错，我既已受伤，自然就无法再避开你的快剑，可是你这第二剑是否能够刺得出来呢？ 哼，杀人我是从来不会手软的。有句话江湖中很多人都知道，你难道没有听人说过吗？什么话？ 楚留香慢声长吟： 道帅销魂香，悄悄断人肠。 黑衣人的瞳孔骤然收缩了起来，失声说： 什么销魂香？楚留香说：不错 不错，你方才既然已中了我的销魂香， 要是还不求我救你一个时辰，你就要毒发无救了。 黑衣人瞪了他半天，忽然仰面大笑： 楚留香，你休想要我上你的当，那只不过是一盒女人用的花粉。 楚留香叹了一口气，喃喃地说：女人用的花粉，这里怎么会有女人用的花粉？我难道会把女人用的东西一天到晚藏在自己的身上？他好像越说越好笑，忍不住大笑。黑衣人厉声说： 你要活在世上，我食不知味，寝不安枕，无论如何我也要先杀了你再说。楚留香厉声说： 请。 就算那真是销魂香，你身上就必有解药，我先要你的命，再搜你的解药。 哈哈，好主意。黑衣人紧握着剑，牙齿咬得咯咯作响，嘴里虽然说得很凶，其实他的手不免有些软，这第二剑再也刺不出去了。 楚留香背负着双手笑着说：阁下，阁下，阁下为什么还不出手啊？早些杀了我，将那个解药不是早就到你的手了吗？解药难道不在你的身上？ 我说的话你反正不信，何必还要问我呢？ 那么我就算放了你， 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给我解药呢？ 嗯，是的，你的确没有把握呀。 黑衣人的目光反而突然冷静下来，他凝住着楚留香的脸说：“ 我不杀你，你给我解药吗？” 这个交易我们两个人反正谁都不会吃亏吧。 解药在哪里？ 楚留香说：“ 你等我走出门，就开始从一数，数到一千的时候再出去。 然后呢？”“ 我会把解药的法子写在你出门后第一眼看到的树下， 但是你千万要记着，一定要数到一千才能出去，否则这笔交易就砸了。” 黑衣人沉默了一会儿，缓缓地说：“ 据说楚留香从不食言，却不知是真是假。” 楚留香笑了笑：“无论是真是假，你很快不就是知道了吗？” 他从黑衣人的身边走过去，黑衣人只要一伸手就可刺穿他的咽喉。 但是楚留香甚至连瞧都没有瞧黑衣人一眼，赌注已经压胜了。他知道黑衣人非赌下去不可。 黑衣人眼睛盯着他，全身每一根肌肉都已经绷紧。 只见楚留香施施然走出了门，轻轻地把门掩上。 他从没有见过一个人走在生死的边缘还能如此的轻松，他自己的掌心里边却已经沁出了冷汗了。 二、三，从一数到一千， 那可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。若是数得快，用不了一盏茶的时候就可以数完。但是黑衣人却觉得，他好像永远也数不完似的。 他本也是个赌徒， 只不过这一次赌注未免下得太大了，也未免太冒险了。若有一丝选择的余地，他就绝不会把赌注压下去。 992，993， 黑衣人砰撞开了门，一跃而出。两个起落之后，又已经掠到了第一眼看到的树下。地上果然有用树枝画出来的字迹， 只有四个字： 你未中毒。 歪歪斜斜的字迹，那正在对他嘲笑。黑衣人呆住了，呆在半晌， 忍不住在四个字上重重地吐了一口口水，又狠狠地踩了几脚，喃喃地说：“ 知娘贼，妈了个巴子！”他几乎把各省各地只要他知道的骂人的话全都变着法的骂出来了。 这个姓楚的王八蛋又在使诈， 原来他刚才只要一伸手就可把楚留香置于死地的。他实在想不通，楚留香在那个时候他怎么还能一点儿都不紧张呢？ 楚留香那个时候只要淌出一滴汗，他的剑只怕早已出手了。 楚留香，楚留香，你用不着得意。今天你虽然又逃脱了一次，但是我杀你的机会还是多得很。 他忽然想起楚留香，既然已经受了重伤，必定逃不远。就算已经逃出一千步，他还是能很快的就追上的。地上果然有一滴干涸了的血迹，黑衣人伏下身子，像猎狗似的在地上搜索着，终于就找到了一行足迹。 他就像狼一样的追出去。你楚留香受伤之重， 的确是逃不远， 他的确很快就能追上。只可惜， 只可惜楚留香 他根本就没有逃，他就躲在这株树上边。黑衣人骂他的每一句话他都听得清清楚楚。他楚留香这一生中挨的骂呀，只怕还没有今天一天多。 楚留香望着黑衣人走远了， 只觉得眼前渐渐发黄，身子说不出的虚弱，竟然从树上跌下来了。 现在黑衣人若是赶回来，楚留香根本全无抵抗之力。 无论如何，楚留香也是血肉之躯，被人在背上刺了一剑，那总不是玩的。楚留香虽看不到背上的伤势，却知道这一剑刺得很深，说不定已经刺到了骨头，流的血自然也不少。以他现在的体力，绝对无法走回至悲山庄。他倚着树干喘了半天气，正想找个地方先躲一躲，突然就听到了一阵沙沙的脚步声穿林而来。楚留香几乎连呼吸都停顿了。黑衣人若是去而复返， 他只有死路一条了。只听一个人说， 这种地方怎么会有好户头呢？看来我又上了你这个小贼的当了。 另一个人说， 我骗你干什么呀，每次只要一来呀，他们一出手至少就是五钱银子呢。 五钱银子给车要饭的，那个人难道扩风了？ 你就不懂了，男人在女人面前那总会装得大方的。哎，我说的那可不是夫妻，是情人。老婆，老婆就不会那么大方了呗。 第一个人也笑了， 你说的这一男一女两位财神爷在哪儿呢？ 第二个人说，就在前面的小屋啊。哎，我看他们八成就是在那儿幽会的。 这俩人说话的声音听来都是童子的口音。 楚留香暗暗地松了一口气。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楚留香传奇，演播艾宝良，录音师张笑音，编辑海燕。